我懒得要命，我只想来在这里爱你一辈子。我懒得要命，我只想来在这里赖你赖你一辈子。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走过你，走过怕，走过阴天。 Yeah， 看你心情不舍不想为你，只是我们家对我少了一些甜蜜，开始很正常的语句那都的距离，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也许是成长的关系，我没事没个都告诉自己，我还是恨了你的只是 lonely， 不知道为什么时候开始没有表情，你的上班时间多了没有那么多的高兴，回想起来刚开始的时间两个人都在爱，不想办法离开，没有理由的， 没有人可以去等待，不知不觉的放开你，我们都没有那勇气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们都没有做一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yeah，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Joyce.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无误。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思路，才点点到却不知有了思路。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用我最专业的行为艺术，就算是个老大家伙，我就是公公温柔也要跟着舞。听清楚，什么不如，绝不是形容头发一直摆的地主。半夜一片树，你才知道到了泪流的美妙。我带着圆度脸庞，鞋子太大号，我上了快张路，走出去大家好。为什么你都想要快乐却假如？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无误。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思路，才点点到却不知有了思路。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伴侣。不管看动物或植物，你都耀眼的让人家羡慕。听清楚，不是葫芦，我一生不到半夜不是在被魔术。无助让你开心，其实要你的呢。我带着圆度脸庞，鞋子太大号，我等着逗趣所有人的小朋友。若生活需要微笑，请跟着我就

said, bo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ly just for show? Yeah. She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creeping around on me, while you're calling me baby, and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acting so shady, I've been feeling it lately, baby. How long has it been going on, baby? How long has it been going on, baby?

过发烧，带着影子跑，远去的记忆慢慢变老，多想要找到熟悉的微笑和那味道，对我多么重要，那边的治疗又开始吵，好味